今日经文咧都讲到，究竟我哋点样可以同上帝建立一个紧密嘅关系咧？今日经文咧系记载喺路加福音7:31-35。经文咧都会喺投影片度啊记咗出嚟啊。咁大家请听我读出。主又说：这样我该用什么来比这世代的人呢？他们好像什么呢？这正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彼此喊叫，你们为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唱哀歌，你们不啼哭。施洗的约翰来，不吃饼，不喝酒，你们说他是被鬼附的；人子来，也吃也喝。你们又说这人贪食好酒，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而智慧是由所有智慧的人来证实的。有请王牧师。 我谂我哋都好习惯咧，就系、是、每一个民族文化里面咧，都有唔同嘅节日嘅。我哋谂起节日呢一个字嘅时候咧，多数系谂起一啲咧系即系 celebration 啊，系啲庆祝有关噶。啊，譬如我哋会庆祝新年啦，啊丰收吓、啊、代表啊庆祝啊，仲庆祝咩啊？有咩庆祝噶？其实吓？唔系噶，其实咧一半一半嘅啫。一啲嘅节日唔系庆祝噶，系纪念噶。嗱，譬如特別係紀念一啲咧係慘痛嘅日子，好得意一個民族咧，佢除咗需要一啲嘅日子去紀念一啲即係好值得高興噶，就好似頭先講新年嘅一樣，其實都幾多嘅日子咧係你要記得一啲好慘痛嘅經歷。早幾日就即係228咧，就係台灣嚇、啊，就幾多年啦？唔知40-50年到咧，1947年咁嘅嚇，70年噶啦，係喎47年喎，係喎係喎係喎，唔係好識計數啊，70年噶啦。咁就一單嘅慘案啦，咁啊有少少有啲人類比呢一個嘅8964天安門咁樣啦，都係咩咧？都係一啲人為咗爭取或者一啲政治嘅原因咧，就而有唔少人受害。咁點解要紀念啲日子咧？咁唔係記得啲好嘅日子嘅咩？係嘛？咁啊，就而家時下興咩慶祝？我最近睇個 app 啊，喂啱你啊！成日話老婆話老婆話你唔幫佢預備嗰啲特別日子嗰啲咧，有個 apps 嘅喎，幫到你嘅。係，我一陣介紹俾你。頭先我坐車先都想提你㗎啦嚇，即係你有啲老婆啦，好重視呢啲特別日子嘅，咩拍拖握手333日啊，啊拖手係握手係 ，sorry 拖手嚇、啊、拖手333日紀念日啊，先等 ，OK 咁樣，咁啊即係大部分人咧就覺得我應該紀念呢啲好開心嘅日子。咁有冇人記得係即係會紀念第一次炒大鑊嘅日子嘅？就喂，你記唔記得啊，老婆？我哋第一次炒大鑊係幾時啊？我哋記住佢咯，咁樣每年我哋就慶祝，唔係慶祝紀念炒大鑊10周年咁樣，好冇？咁我哋發現咧，就冇人會咁做，因為我哋個人咧就會覺得我應該係留翻一啲開心、正面、積極嘅事，唔開心嘅嘢咧應該係 delete 咗佢、取消咗佢。咁呢個就咁樣嘅諗法咧，其實就好傻瓜噶，唔係咁樣嘅。所以我哋頭先講啦，一個嘅民族咧，佢係有一啲特別嘅紀念，就算好似我哋8月15就而家就變咗買月餅啦，但係其實應該係紀念一個詩人嚇、啊，愛國嘅詩人佢壯烈犧牲呢件嘅事蹟噶嘛，嚇、啊，係啦，冇錯係端午節。系啦，系冇错，听系考考你哋啲常识嘅啫，冇错。呢个系端午节，系屈原，系啦，冇错冇错。大家明白就得噶啦。好嗱，咁点解要咁做咧？咁咧我哋今日呢段嘅经文咧，咁你哋会见到咧，耶稣咧佢提及两样嘢，佢觉得好稀奇。好稀奇嘅系咩咧？我哋睇下就第32节里面讲咧，佢虽然好似用紧个比喻，但系佢讲咧就系话，我哋呢一代嘅人咧，你吹笛佢唔跳舞，你哀歌，你即系发出个哀歌，即系话我表达我种嘅哀伤，冇感动，即系进入一种咧英文叫 indifference 嘅状态，即系可有可无，冇乜嘢，即系都系咁啦咁样，即系嗰种咁样嘅境况啊里边，你对好多嘅事物咧系无动于衷。 开心嘅你唔觉得特别，人哋嘅唔开心你冇被触动，呢个人好似进入一种咧就一种好死寂嘅状态。咁而耶稣佢点解会提及呢一个嘅状况咧？而我哋又会发现咧，其实呢个状况我哋呢一代特别呢一代嘅人系好常有嘅。你大概可以想即系可以称为咧就系呢种我不愿被触动嘅状态，即系我唔想，因为我好努力地去保护我哋自己嘅感受咧，唔想自己有太多情绪嘅高低嘅。咁当然我哋而家唔系好想自己好情绪嗰啲叫咩啊？系啦，好情绪化啦，系嘛？但系感情嘅表达同流露咧系必须，而且系有一个好正面嘅意义嘅。但系当然要明白嗰个背后嘅原因啦。所以今日咧，我哋睇耶稣呢一句嘅说话，佢好似喺度回应当时嘅人点解好似对所有事物系无动于衷，冇咩感觉。呢一種嘅現象，原來咧呢、这個唔單止係影響我哋點樣去做人，我哋嘅人生嘅態度，亦都會影響我哋同上帝之間嘅關係。好，咁我哋又睇下咧呢段經文究竟咩情況之下耶穌講呢番説話？點解佢要鬧人，即係鬧啦 ，kind of 無動於衷咧？咁我哋睇睇嗰個背景先啦。背景咧就係咁樣嘅，就係、是、背景、哦，下一節咯。系啦，冇错。再下一次先，再下一个先。系呢、这个进入屋。就咁样嘅，就你知道耶稣出嚟做嘢，好似我哋做嘢一样啦，好俾心机系嘛。头先可惜啊 ，Stephen 冇讲到佢即系啲工作上面嘅眼泪系点样，点解眼泪在心里流咁样啊？做嘢都做到流眼泪咁，咁紧要啊？哦，你老婆，哦 ，OK， 明白明白，系。咁咧就你做嘢个过程咧，即系你好俾心机做，但系咧可能咧个反应未必如你理想啊！大家都试过噶啦，系嘛？你扑心扑命做一样嘢，人哋未必欣赏。咁耶稣就正正系常常遇到呢个情况啦。嗱，我哋举两个例子咧，就喺今日个经文就喺第七章啦。嗰个嘅上文咧就喺第五、第六章里边咧都记载到有两件嘅事件。第一件事件咧就系讲咩咧？就是、耶稣咧就医好一个喺上边掉落，仲唔记得呢个故事啊？有人咧就因为好急于医好一个瘫子，咁急到点咧？就喺高处咧，即系好似降刀啦咁样咧，成条嗰啲掉落嚟咁样，掉落嚟咧等耶稣医治。好啦，耶稣医治佢嘅时候咧就讲咗一句说话，就话我赦免你嘅罪。咁啲人听到耶稣咁讲嘅时候咧就起晒杠啦。你凭咩讲呢句说话？即系捉啲个咩料啊你？即系你系咩人？点解你咁讲话赦免人，即系呢个人嘅罪咧？咁因为耶稣呢句说话咧，啲人咧就起咗杠之后，佢唔理你做嘅嘢啱唔啱喎，佢唔细究背后咧，点解你咁做？个意义喺边度？个结果系点？佢唔理噶。而家人做嘢好多都系噶，佢净系问自己嘅利益嘅啫，佢自己系追求咧。达到佢自己，即系佢，譬如佢保护佢自己嗰个嘅地位。就算隔篱嗰人帮你做啦，咁我哋做喺做公务员都知啦，唔可以太勤力噶嘛。一你勤力过隔篱嗰个咧，就系、是、威胁嚟嘅，即、就、系、是、有啲咁嘅现象。啲公务员话俾我听啦吓，咁你好奇怪啦，喂，我做嘢勤力啫，但系咧对别人嚟讲咧就是、一种威胁啦，咁就会受到人嘅排斥嘅。耶稣第一件事系咁，第二件事咧就系、是、喺安息日嘅时候咧，就耶稣就见到一个有患咗只手系。嗰、那個叫咩？攤咗，攤咗嘅。咁咧，下張。咁咧，佢就醫好呢個人啦。但係咁啱嗰日咧，就係、是、安息日嚟嘅。咁啲人咧就好啦，捉到佢話病啦，即係嗰啲嘅宗教領袖，同樣係宗教領袖，就將呢件事件咧就成為咧佢去 charge 耶穌嘅一個嘅證據啦。嗱，咁所以你要見到啦，耶穌係活喺一個咩嘅環境嘅裏邊咧？就係佢好俾心機做嘢。佢好想去幫助人，佢好想帶俾呢個世界人同埋個世界本身有一種嘅改變。但係當時嘅人咧就好唔接受佢。咁我哋會問啦，就之前頭先講，點解我勤力做嘢，我想做件事做好啲，點解會俾人排斥先？其實耶穌同耶穌嘅情況差唔多，佢唔理你嘅嘢做得啱唔啱，好唔好嘅，佢哋關心嘅係對我嘅影響。因为耶稣的出现，如果他越成功越是能够、就是、做到事的话，对那些宗教领袖来讲就是一种威胁了。而且就会令到他们一直拥有那种优越感就突然间就没了。因为耶稣他从来都是叫人从你那种本身，你那种的安全和你依赖那种优越的 原因嗰里面咧系走出嚟嘅。譬如如果你有好有钱嘅，你遇见耶稣咧，你会好难过，因为耶稣讲就同好似同个有钱人咁讲，记唔记得？有个年轻嘅财主就同佢讲啦：你摆低你所有嘅财富嚟跟从我啦。如果你捉鱼嘅，你系即系捉鱼专家嚟嘅，就好似彼得同埋佢啲兄弟一样。遇见耶稣嘅时候，耶稣就同佢讲：你放低你嘅渔网嚟到跟从我啦。咁所以每一个遇见耶稣嘅人咧，佢都有一关系非常之难去面对嘅，就系咩咧？就系、是、耶稣佢叫你将你过往你最重视嘅，系你嘅快乐同埋你个满足或者你嗰个嘅自信心优越感嘅源头咧，佢叫你攞走。嗱，你要明白，耶稣唔系攞走你嘅快乐啊。OK， 佢唔系攞走你嘅快乐，佢唔系攞走你嘅价值，佢系攞走你过往得到快乐同埋得到价值感嘅原因。佢俾翻一个新嘅快乐，一个更大嘅价值俾你。OK， 但系第一步系唔容易去面对，因为佢就先要拆毁你。好啦，嗱，咁所以点解当时嘅人去见到耶稣嘅时候，那个嘅反应系咁样啦？好啦，我哋睇翻今日嘅嗰段嘅经文先吓。咁今日嗰段经文咧，就耶稣就即系之前有咁样嘅事件发生嘅时候，佢就有感而发啦。有感而发咧，你大概你会讲，又系用我哋而家即系现代化啲讲法咧，就系话面对呢一班咁样嘅群众，耶稣心里就讲好难服侍喎，你呢班友真系唔知点算。点解咧？就佢哋啲人当时嘅人去拒绝同埋去否定耶稣，到一个地步咧，就系总之你做乜都系睇唔顺眼嘅。即系耶稣啊，做乜我都觉得你唔啱嘅。咁嗱，我哋留意喺第33节同埋34节里面咧，就耶稣就 call 咗啲人咧，就点样去抨击佢啦。嗱，喺耶稣嚟之前咧，我哋知道有佢有一个嘅先锋啊，有个先头部队就系施洗约翰呢、这个人物咧，就系、是、一个当然系上帝预备啦。咁上帝咧预备我哋去迎接呢个嘅耶稣咧，其实佢都系用一啲先头部队，即系好似咧我哋正如我哋信耶稣一样。咁咧我哋系啲先头部队嘅，包括你中学啲同学啊，有几多人系你仲记得咧？其实中学有人同你传个福音噶，好细个嘅时候，或者你个老师啊，咁样咁其实嗰啲系先头部队嚟嘅，即系话咧耶稣咧透过嗰啲人咧开路，系嘛？可能你认识呢个朋友，或者系呢件事件。因为第一下咧，你就知道，喂，呢、这个世界有一个上帝嘅，而你将你嘅生命咧系交俾呢个上帝，你要完全咧放低你自己咁样咧去跟从佢。即系如果你一见到耶稣已经讲呢句，即系听到呢句说话，你会即系太震撼啦！你适应唔到嘛，系咪？咁所以耶稣其实系一直咧已经帮我哋嘅生命开紧路噶啦，预备咗好多嘅事件，而施洗约翰就系耶稣嚟之前咧，即系出现之前咧就开路嘅。即是个 pioneer 嚟嘅，你话个 pilot 嚟嘅，即系佢要即系先预备好啲人去迎接。咁施洗约翰要做嘅系咩咧？佢做嘅角色咧就系一种系就好似我哋信耶稣一样，佢先要教导我哋否定自己。OK， 嗱呢个好难，点解要否定之啊？第一，你话呢个唔合现代嘅潮流咧，因为而家系讲自我肯定噶嘛。我讲自信心啊，我 build up 我自己噶嘛，系嘛？我讲 self esteem， 我讲 self actualization， 但系施洗约翰讲系 self denial， 自我否定。咁呢个唔合潮流，唔 make sense， 而且你觉得唔啱咯？点解会咁样咧？我哋睇下第33节讲，施洗约翰佢做咩先？咁佢嚟做咩咧？唔吃饼，唔喝酒。OK， 嗱，我哋先睇呢样，咁系咪？咁咪點啫？唔食餅唔飲酒啫嘛。咁啊，小頭啊難啲咯。小頭咧，啊廁所啊，咁啱啦，咁啱啦。因為佢成日要食餅啊嘛，即係嗰啲西餅啊，好靚嗰啲咧。咁啊，唔食餅啊，唔飲酒啊嘛。咁點解要唔食餅唔飲酒咧？食餅同飲酒冇問題嘅咧？食餅同飲酒梗係冇問題啦。咁咧就我哋都記得喺其他嘅經文裏面咧，描述到咧，施洗約翰咧就著得係好衣衫褴褛咁樣，即係今日有成黑衣咁樣啦。咁啊食咩噶？佢有冇人記得啊？咦，聖經王今日結婚喎，冇人做佢角色喎，聖經王 係啦，蝗蟲野物咁都唔錯啊！你知啦，如果而家啲蜜糖都好貴嘅嚇，所以唔好大佬唔好太過用今日嘅眼光嚟到睇咯，蜜糖好貴嘅嚇，幾百蚊樽嘅嗰啲嚇，唔係講嗰啲嚇。咁咧就係講即係佢吃食，佢過一個好簡朴嘅生活。嗱，我哋要記得就係簡朴嘅生活嘅目的係咩咧？唔係為咗去表現自己。你睇我幾簡朴咁樣，我幾敬虔咁樣啊？唔係呢一種。簡朴嘅生活嘅意思咧，就係話原來我哋願意去改變我哋自己。嗱，我開頭先嗰時候咪講過嘅，我平時得到快樂，譬如今日講嘅，你平時你得到快樂嘅方式係乜嘢？今時今日最多嘅、最普遍嘅，行街睇戲、食飯、旅行，係咪 ？OK， 咁你信耶穌之後，係咪叫你唔好行街睇戲、食飯、去旅行咧？行街睇戲啊 ，OK， 行行下街睇下電影、食下飯、行下街，唔記得咗啊，大家。哦，唔記得先啦，唔緊要啦，有人會記得嘅。OK 嚇，咁係咪唔做得呢啲咧？唔係。咁個問題係咩？咁個問題係咩咧？問題就話你願唔願意嘗試一個新嘅方式嚟到去獲取一種更高嘅滿足咧？因为我哋系习惯咗嗰样咧，突然间要改咧系好难嘅，就好似咧你叫一个人咧，佢打紧机啊，我个仔就你知，即系打机就天昏地暗噶啦。我哋已经系即系好无奈啊，即系唔知点算啊，即系佢进入打机个 mode 咧。咁我都听过有啲太太讲，如果佢老公进入打机个 mode 咧，都系不能够摇动嘅。你一叫亲佢做其他嘢咧，佢就真系好烦，因为。佢喺嗰個世界嘅裏面咧，係唔想走出嚟嘅，係嘛？啊，都而家都好似仲係咁喎，嚇啊！咁咧就活咗喺佢裏面咧。佢雖然咧就你問佢係咪真係好開心啊？係咪真係咩咧？佢可能佢講都係咁啦，冇乜特別啫。但係佢係改變唔到，因為佢已經個生命裏面咧已經係習慣咗啦。佢係即係個生命就係打機開心、食飯開心。旅行開心，咁我習慣咗，突然間就話：喂，如果唔藉住呢啲嘢開心得唔得㗎？諗唔到，冇曬呢啲嘢，可唔可以開心㗎？我哋突然間就好似覺得好茫然啦。雖然我哋知道其實做嗰啲嘢做嚟做去咁多次咧，都唔係話特別開心啫，係嘛？你咁幾百蚊食餐飯，你點樣食餐飯？係咪真係好開心咧？其實又不外如是。唔係特別好振奮，好振奮。好啦，但係我哋已經係進入咗嗰種嘅模式咧，我哋改變唔到。所以施西約翰尼咧，我哋再強調啦，唔係話信耶穌唔好食餅、唔好飲酒啊、唔好吃喝，而係佢推動我哋咧，佢鼓勵我哋咧，試下用一種新嘅方式嚟到去達到一種更高嘅滿足。所以嗱，當中嘅自我否定唔係成個人否定，你冇用啊，你廢柴咁，唔係咁意思啊，係嘛？呢啲我老細啊，我都會成日講啦，有時老婆都會咁講嘅嚇，即係不自覺地可能表示就你咁冇用，你唔足夠咁樣。唔係呢一種，呢種否定咧就係一種嘅破壞，但係呢一種嘅自我否定咧係一種你重新去 reconstruct 過你自己。你呢度好多舊樓係咪？OK， 你唔會諗住呢啲樓會 last for 一百年㗎，係嘛？你都唔想啦，你想唔想住喺嗰啲樓度咧？你都唔係好想。咁我哋都希望佢係拆咗佢再起過。咁係有時係必須要嘅，因為即係唔得啊！呢啲樓已經。咁同樣我哋嘅生命一樣嚇，嗰種嘅否定唔係話佢冇用，而係我哋要重新開始過。好啦，咁呢一個就係耶穌咧，佢俾我哋嘅第一個咧就係要自我否定。咁呢一個咁樣嘅自我否定咧，係一個非常之唔容易經歷嘅一個嘅過程嚟。咁我哋平時咧都有好多，其實有好多否定嘅方式嘅，知唔知啊？但係一種錯誤嘅否定，否定咩咧？否定身邊嘅人，否定嘅世界。這個世界，香港係黐線嘅，香港係變態嘅。咁雖然其實某程度我係幾同意嘅嚇，真係都幾同意呢、這個世界就係香港，特別香港地真係變態嘅。啲價值觀啊，啲工作啊，啲即係時間嘅，對咩叫時間，咩叫快樂啊？咁咧好多其實係已經變曬質嘅。咁我哋會作出好多否定，我哋否定身邊嘅人，我否定我工作，我否定我嘅伴侶。好啦，咁呢啲嘅否定咧，通常係以咩方式表達嘅咧？我講緊嚇， 抱怨冇错，埋怨。嗱，我哋今日都讲一种耶稣讲嘛，我哋需要有一种情感嘅表达。点解你哋咁无动于衷嘅？点解你哋唔可以有啲真感情咧？嗱，但系我哋讲真感情咧，有时咧都要适当地表达嘅，流露。我讲话我哋而家呢一代咧，太多嘅情感嘅流露咧，系用一种否定周围嘅嘢，而个方式个情绪嘅特性咧，就系一种愤怒、不满、批评、埋怨。OK， 即系简单，兴一个字，一咩啊？一言以蔽之啊，一字记之曰，系一字记之曰，兴。咁你由朝到晚，你老嘢都好兴，真系好不耐烦啊！觉得好多嘢我哋系睇唔过眼，咁我哋就会兴。嗱，你知道兴呢一个嘅表达呢种情绪个特性系咩？除咗一种否定之外，破坏性个对象咧，身边嘅人同事物。OK， 你系即系你系对佢咧系否定，唔啱咯，咁样做唔好咯，系嘛？啊，头先都唔怕讲嘅，我哋啊好开放啊。今日吓咁啊，由你系由你冇系啦。咁啊，阿 David 琴日都讲，琴晚同太太嘅冲突里边咧，就系对方觉得，哎呀，唔系咁做嘅，唔应该咁样咁啊，就因为咁样咧，就产生好多嘅即系冲突啦，啊埋怨啦。咁呢一种咁样嘅埋怨，同埋以咁嘅方式去表达咧，你头先我哋讲个共通之处系咩咧？个对象系人哋嘅。是人哋嘅，所以佢否定嘅是人哋嘅，所以就会使到彼此间嘅关系咧，只会越嚟越远嘅啫。咁而耶稣所期望嗰种嘅否定系咩咧？系自己嘅。但呢种嘅否定咧，系重新建立嘅必经阶段，即系我同先讲拆楼嗰个情况一样，你要拆咗佢先至再起过。嗱，嗰个唔系否定，嗰种叫重建。OK。埋怨、批评、投诉嗰啲咧，就将成件事嗰个嘅 burden 咧，嗰个嘅即系嗰个好似我哋一定要冤有头债有主，一定要整个结论出嚟啊！所以就你社会里边咧，我哋就见到好多嘅戾气啊、批评啊咁样啊，就系将嗰个责任点解会搞成咁，就摆喺对方周围其他我不满嘅人、我唔认同嘅人身上边。耶稣讲嘅就唔系呢一种嘅否定。不是这种破坏性的否定，用投诉不满的方式表达。耶稣讲那种的否定是因为见到我们问题那种的，即是生命那个真相而流露出来那种的哀伤啊。好像刚才 Stephen 讲的一样，是不是你是见到太太那种的，即是 回到来见到她这样的状况。你又见到自己好似好无助咁样，唔知道可以做啲乜嘢，咁你就会进入一种好哀伤啊？点解会咁样啊？佢唔会话你早啲放工咪得咯，唔好做咁多咪得咯。嗱，你可以咁样讲嘅，或者你老婆就讲，点解你又唔早啲放工咧？点解你又唔负责多啲咧？咁如果你系咁样话，即系大家就进入一种互相即系批评嘅 mode 嘅里边噶啦，咁。咁嗰件事系咪好难受咧？系难受啊！但系我头先讲，你将呢个难受嗰个感觉啊，系你系点样去表达出嚟？可以批评，但系咧哀伤就唔同啦。哀伤咧就系会问嗰个嘅原因，同埋问嗰个嘅价值。点解？哀伤会带嚟挣扎，挣扎先至会去进入嗰个。事实嗰个嘅最深嗰个嘅层面里边，譬如举例啊，我哋今日司徒领事，咁啊，早几日佢已经同我讲，佢话真系好密，容许我讲啊，唔讲都唔得啦，讲咗啦。咁又好忙，好密。即係，但你見咧，三個禮拜都見到佢嚇，咁佢就係咁講啫。其實佢冇講咩嘅嚇，佢話啊，好忙，好辛苦。咁佢又咁講，咁我話啊，好啦，咁我即刻 call 阿金仔，我話金仔，可唔可以頂啊司徒一次啊？咁啊，金仔好快手咗，得冇問題啊。 我哋仲諗埋點樣，即係我同佢即係幾句啫嘅解法可以點做啊咁樣。諗呢有兩個嘅解決辦法嘅。第一個解決辦法咧就係、是、即係佢覺得好辛苦，佢好撚辛苦。有個兩個解決辦法，一揾人頂咗佢咯。其實呢咁都唔係一件壞事嚟嘅係嘛？啊，原來發現頂節目係好願意，即係見到人有困難我就出手，咁呢件好事啊。咁但係咧就唔知啊，前兩日佢又唔知聖靈感動定咩原因啦，我冇問佢啊。咁佢就話牧師啊，都係我做翻啦咁樣。咁我好，你咪做翻咯嚇。咁、啊、我覺得兩樣都得嘅。咁點解咧？就係、是、因為我覺得佢係明顯嗰刻佢係有掙扎啦，即係好辛苦。嗱、啊、呢、這個感覺係好自然嘅，你做嘢你會覺得辛苦，喺家庭面對你好多問題你會覺得辛苦，係咪？面對你嘅人生你會覺得好辛苦。呢、這個辛苦嘅感覺係無可避免嘅。我頭先講嘅就係你可以選擇係以一種投訴否定周圍嘅，誒唔好，呢個教會冇愛心咯，啲人唔做嘢咯，咩喺曬我身上面，佢可以咁諗，係咪？咁就係一種否定啦，就係用投訴嘅方式表達。但係佢諗啊，咁辛苦，即係我想像佢啫嚇，我想像佢內心裡面咁辛苦，咁我做唔做咧？點解我會做咧？如果我做嘅時候，我邊度揾力量去做咧？个个礼拜咁带我好难投入个，咁点投入呢？我点样可以真系进入到去嗰个真系侍奉嗰个嘅喜乐嘅里面呢？咁我期望佢会有呢一种咁样挣扎，啊，佢可能会甚至乎有一种嘅悲哀，即系哀伤啊吓，都可以嘅，即系啊，原来侍奉主系唔容易嘅，你可以进入呢种咁样哀伤嘅里边。但剛才我你對比一下嗰種嘅投訴呢係好唔同，因為呢種哀傷呢係會俾自己去真係去進入點解夫妻關係都係啦，我哋都常常要面對夫妻嗰啲嘅衝突。咁你有兩種嘅選擇，一種係唔返屋企囉，唔返屋企囉，同自己朋友喺埋一齊囉，係咪做自己鍾意做嘅嘢囉，呢個其中嘅方式。第一方式，如果你選擇翻屋企同老婆一起去糾纏，係唔係糾纏嘅？一起同路係嘛？一起喊嘅，一起去承擔嘅，咁你就會問愛嘅本質係乜嘢咧？婚姻嘅意義喺邊度咧？如果我缺乏愛，或者我真係覺得唔容易去愛嘅時候，我點樣可以喺上帝裏邊攞呢一個嘅力量咧？嗱，呢個就係愛上。在圣经里面呢就有很多诗篇，诗篇有150首，有一半以上呢，即是 50% 以上呢，是称为哀歌的，即是什么哀歌？比如我们看其中一首，刚才跳了那个，不是一首哀歌，不过是讲哀歌的特性。有一次就这样，大卫呢就收到消息，就说扫罗，即是他前度 boss，佢前度上司就死咗，咁大家知道扫罗点样对阿大卫吗？追杀佢，追杀佢。但系佢同大卫同阿约拿丹，即系阿扫罗个仔，就好 friend 啦。其实佢亦都好支持阿扫罗啦，系嘛？佢一直当扫罗系佢嘅上司嘅，即系佢好愿意跟从佢。佢為佢犧牲都就係，但係唔知唔係唔知啦，我哋知啦，因為阿掃羅妒忌佢啊嘛，你功咩蓋功高蓋主啊 ，OK 啊蓋主咁啊，咁所以咧佢就要除去大衛。好啦，咁你諗下大衛受盡咁多嘅折磨，有日聽到呢、這、一個即係、就是、想佢即係恨得佢入骨，想佢死好耐嘅敵人死咗，咁你如果你係大衛，你有咩感覺啊？好咯。好咯，我哋有咩咩咩公义得到伸张啊，天有眼啊，咁啦，系咪先？仲唔敢讲？喂，大佬，你虐待咗我咁耐，我从来，你要记得啊，大卫系冇背叛扫罗，系扫罗妒忌佢咗，而要追杀佢。我受尽你咁多嘅折磨，咁多痛苦，你今日死鬼咗，我觉得抵你咯，系咪？但系大卫点做啊？你睇下留意，大卫佢就。作咗一首嘅哀歌嚟去吊，係咪吊呀喂，吊言个吊，吊扫罗 同埋佢嘅仔耶拿單啊，呢、這個唔出奇啊，佢有感而發，留意啦。並且吩咐咧，將這歌教導猶太猶大人，有名嘅添，叫公歌，唔知點解叫公歌，冇 check 到。好，然後咧佢就講啦，歌中裏面有提及其中一句，點唱啊？以色列啊，你尊榮者在山上被殺，大英雄何竟死亡？你見到嗎？我再講啦，你一個成日針對你嘅敵人，即係處處為難你嘅，有一日佢即係俾天收，你拍手掌得咩？拍手掌都嚟唔切啦！點解要仲佢為佢寫哀歌？你留意下佢內容喎，佢話上帝啊！點解一個咁嘅人會死呢？一個英雄啊，即係兩句啫，但係重疊噶啦，即係呢個係平衡對比啦嚇。英雄點解會死亡？係哀歌嚟嘅。佢即係話咧，係竟然喺嗰刻佢裏面，佢唔係為自己慶幸，唔係話慶祝，而係佢問點解呢個世界人生係咁樣嘅咧？一個咁出色嘅偉人，卻死得咁慘。呢個係表明佢嘅哀痛，同埋佢有啲唔明嘅地方。这个就是他的哀伤。耶稣就说我们的生命里面是需要这种哀伤，不是要投诉埋怨。你的哀伤是代表我为我重视那样东西，我才会为他哀伤，为他喊，为他流泪，是吗？因为我重视你。我会喊会流泪代表我跟你的关系是真实，而且我是跟你在一起。投诉就是将你踢走，是否定。哀伤就是一种在度寻找一种更深的，好像先咁讲，生命是什么呢？人的能力，一个英雄咁嘅人物都难过死亡呢一关。人是几咁脆弱呢？咁即係话大卫呢一首嘅哀歌嘅里面呢，佢就可能喺哀伤里面，其实佢係探讨緊一啲生命里面係好重要嘅课题。嗌交一样。唔好望。即係嗌交一样係咪？我哋都去问究竟佢需要嘅系乜嘢，佢嘅生命点解系咁样，点解会有咁多愤怒，点解会有咁多不满。我尝试进入他的世界，我为到我不能够满足他，我哀伤。为什么我做不到？是不是我爱他不够呢？如果我要爱他深一点，我可以怎样爱他？即如果你在冲突的里面进入这种哀伤的 mode， 对比一下那种互相指责的 mode， 那你就会发现，你就会理解究竟为什么耶稣在那里这么说。他说我们向你举哀，你们不捶胸、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今天就可能真的时间关系，我们讲不到这个就是吹笛不跳舞那个。好像很简单地讲，就是如果你不经历最深的哀伤，你就不会知道真正的喜乐是什么了。我想最简单的讲法是这样。你 不伤痛过，不知道爱对方有几深，同埋爱嘅代价系要几大，咁你先知道爱嘅本质系啲咩？唔系一齐大家开心心啊，就即系嘻哈笑 sweet sweet 啦咁嗰种啊，我哋冇可能系追求呢一种咁样嘅情侣或者婚姻嘅关系。所以耶稣佢就对当时嘅人讲啦：，我真系唔知道可以做啲乜嘢啦。我派咗施洗约翰嚟。是他过着一个很简朴的生活，你都提醒我们，其实原来我们可以离开我过往那种习惯，得到喜乐，得到满足的方式。我先推诿我自己过往的一些的错误的基础，而我将我的生命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基础，当然是他跟上帝的关系的里面。这段经文最奇妙的地方就是我们看回经文，就是耶稣被人否定。否定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呢？就是做什么都不对的了。施洗约翰不吃不喝，那他就说这人傻的。好，耶稣来又吃又喝，那就说哇，这人这么贪饮贪食的。那你明白吗？真的不知道怎么算。真的不知道怎么算，耶稣你想我怎么样啊？ 食一餐唔食一餐咁樣啦，係嘛？一日食一餐咁樣，咁啊最正常啦嚇。咁然後啦，34節咧就講咗佢最吊鬼，成個經文裏邊最吊鬼嘅一句説話，佢就話啦：耶穌啲人就鬧啦，呢個人即係人，耶穌係傻嘅，大飲大喝，呢個人都係貪酒，都係呃錢呃飯食嘅啫。而且佢係税吏罪人嘅朋友。嗱呢句説話咧就可圈可點啦。就點解咧？呢句説話本來係人哋去批評耶穌噶嘛，去 accuse 佢嘅。但係其實呢句説話正正就係對我哋嚟講嘅福音啦。因為耶穌的而且確佢係税吏同埋罪人嘅朋友。不過我哋要知道耶穌點樣係罪人嘅朋友咧？我哋要分得出。如果你身邊有啲同你一齊犯罪嘅咧，咁嗰啲唔係罪人嘅朋友，嗰啲叫豬朋狗友啊，即係同你一齊滾啊，一齊玩啊，總之做啲唔啱嘅嘢啦咁樣啊，冇所謂嘅啊，或者你公司裏面偷懶同你一齊偷懶啦，出股啊同你一齊出股啊咁嗰啲，我唔係朋友嚟㗎 ，OK 啊，嗰啲係豬朋狗友。咁真正嘅罪人嘅朋友係咩咧？就係嗰啲你做錯咗之後，佢仍然當你係朋友。你舐嘢之後，佢仍然當你係朋友嘅朋友，真係罪人嘅朋友。咁啊，近呢年啊，就好多即係前個禮拜就係前曾特首啦。有冇留意佢被判嘅之前要呈上好多嘅構情信噶嘛？有冇留意啊？有冇睇到嗰個報道啊？冇一封，好似得阿陳。啊、林鄭有，我講即係政黨嗰啲建制派嘅政黨咧，咩 try my best 嗰、那個陳咧，嚇陳克勤係得一個，我印象中啊，佢有 list 啊嘛，寫咗40-50封啊嘛，咁啊民主泛民咧係有相當多嘅，即係我唔係再講話呢邊個啱啊，我只係講個事實啫嚇，事實啫。咁嗰班以前係叫做同佢一齊啊，即係建制嘅，應該同佢一齊合作嘅，冇一個會 endorse 佢，冇一個。咁又另一個啦，上個禮拜放監出嚟嘅阿 Dream Bear 咩夢紅啊嘛，係嘛？夢紅Dream Bear 咁Dream Bear 咧就話啦，佢坐監咁耐咧。又是以前那些所謂朋友呢就一個都沒來探他。反而是以前應該跟他即是不同陣營的民主派的人呢陶傑那些專抽水那些呢都去探他。探他為了抽水這個我們不能評論亦不否定。喂喂人哋即係 actually 做，我哋唔知啊，我哋不可以評論啦嚇。係啊，係要噶，要寫噶，要佢係要寫噶，係要佢 consent 係啊，係啊 ，OK 嚇。咁嗱，就好多人就見到啦，即係世態炎涼啦，係咪？我風光嘅時候，即係當然大家一齊拍爛檔啊，即係搭膊頭咁樣啦。我衰咗嘅時候，咁邊個會同你喺埋一齊咧？個個就敬而遠之咧，即刻彈開啦。咁所以乜嘢係罪人嘅朋友呢？唔係同你犯罪狼狽為奸啊，係咪狼啊？狼狽為奸嗰啲叫豬朋狗友。你做錯嘢，你失去咗好多嘢，你被人遺棄，佢仲同你喺埋一齊嘅，先至係朋友。咁所以啲人話鬧耶穌，你係罪吏同埋罪人嘅朋友。耶穌心裏講：你講得啱啊！就係呢一個喺佢成為罪人同埋罪吏嘅朋友，呢、這個就係見到即係上帝嗰個嘅愛嗰種真實。我哋現代人咧就好追求愛嘅感覺，但係好少去細究愛嘅內容係啲乜嘢。耶穌俾我哋嘅愛唔係一種即係未必係一種好温馨啊！好甜蜜嘅感覺，係咪一種好刻骨銘心嘅感覺？有時即係睇你喺個咩嘅環境嘅裏面啦、啊、我好似最今日翻嚟都聽到有人仲提及嗰、那個一百毛有冇睇 share 出嚟嗰個紋身師嗰個嘅分享啊？好似頭先講嘅係嘛？係咪？咁佢就話佢坐監嘅時候最孤單嘅時候， 佢聽到，即係佢感覺到內心裏面神同佢講：我好愛你。你翻去睇下啦，一百毛最新嘅應該係嚇，講一個紋身嘅，即係幫人紋身嘅。哦，咁佢坐監，冇講佢坐咩事坐監，應該冇講。咁但係佢就係講佢一個經歷，就喺裏面嘅時候，即係最孤單嘅時候，佢聽到神同佢講：我好愛你。我諗今日你聽到呢句說話，你可能冇乜震撼啦。就係、是、正就係、是、經文裏講嘅，就係、是、我為你吹笛，你哋唔跳舞。我提醒你生命嗰種嘅風險，你生命嗰種嘅脆弱同埋軟弱，你進入你自己嗰種嘅狀態，嗰種罪嘅循環裏面，你唔警醒，你無動於衷。我話俾你聽，跟從我，我幾愛你，你唔感動。呢、這個咪就係我哋頭先講嗰種，即係上帝最怕嘅，唔係你犯罪啊！你知唔知啊？你犯罪，上帝可以赦免你。上帝最怕嘅就係你嗰種 indifference 啊！又係咁，哦，上帝好愛我啊 ，OK， 我係罪人啊，係啊，即係呢種，即係我樣比當然比較輕佻啲啊。即係嗰種咧。冇所谓，你知道冇所谓就是一种距离啊。哀伤就是一种我同你喺埋一起，所以哀伤挣扎是我哋人生嘅主菜嚟嘅，亦系我同神关系里面嘅不可或缺嘅部分，亦都系我同人与人之间嘅关系。我为到我嘅家庭，我为到我太太哀伤，我为到我嘅儿女哀伤，好正常，好正常。我为到呢个世界感觉到好悲哀，为我自己呢种咁好无助嘅状态，好似成日克服唔到自己嗰个软弱嘅状态，我感到好哀伤。呢、这个就系我哋新生命嘅开始。所以我哋愿意大家，你有好多负面嘅情绪，一定有每日尝试转变，唔好用嗰种投诉而将个焦点摆喺身边嘅人同埋事物，将呢种难过。internalize 佢喺里面去找出嗰个哀伤嘅源头，同埋哀伤嗰个嘅医治者，你嘅生命将会非常之唔一样，你同人嘅关系亦都非常嘅不一样。愿主咁样去祝福帮助我哋，阿门。